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天不用講了，震動全球，一朝頭早香港時間七點幾八點，這個特區的國安法警方呢就一次呢性呢分別出動，就是拉了超過50個泛民和一些區議會，就呢有份在去年7月11和12號在國安法通過之後，是舉行這個呢就立法會叫做35+的计划，也进行一个咧测试水温的初选，系嘛？咁咧就呢个初选咧，当时咧举行嘅时候咧，特首林郑月娥啊，已经咧系讲过，佢话咧呢个初选咧系未经咧政府认可，如果你哋一意孤行咧，就有可能系触犯国安法。系呢个林郑嗰阵时咧，七月中嗰阵时已经讲咗啦。 嗯， 但系咧就照样做啦，系嘛？咁啊，呢班好多嗰啲胡志伟啊、涂谨申啊、或者朱海迪啊、咩黄百宇啊，呢啲系全部咧嗰阵时系出嚟咧系做候选人嘅。咁咧而家就拉晒嗰50多个候选人。OK， 嗯，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就。好多电台访问咗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嘅呢个叫做汤家华，汤家华大律师，佢就话咧搞呢一个初选咧，就算系民间咧系冇犯法嘅。 佢话暂时睇唔到咋？ 佢睇唔到，即系佢暂时即系收翻到今日咧冇犯法。好啦，嗱，我哋而家研究呢件事啊，客观公正咁研究呢件事，点解要以国安法啊去拉佢哋呢啲人呢？就是呢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就開個記者會，就咧佢解釋就以國安法拘捕53名民主派初選組織者及參與人，包括有份發起初選嘅港大法律學者前副教授戴耀廷。好啦，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就點解要拉埋戴耀廷同埋呢班人呢？因为戴耀廷去年四月发表《真滥炒十步，这是香港宿命》呢篇文章，呢篇文章咧就喺去年四月国安法生效之前刊出。呢篇文章嗰个内容咧，我谂好多人都睇到噶嘛。佢话为咗要喺立法会嗰度夺得多过一半嘅席位，先至可以咧系即系点讲啊？叫建立民主政府。是吧？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立法会那里呢就否决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啊，一步步咁我哋化繁为简呢。然后到最尾呢就瘫痪特区政府，即係而家行政首长官的统治。然后最终导致呢就大陆呢嗰时未有国安法，佢唔知啊。大陆呢就会拉晒呢班呢民选嘅议员，即係作个牺牲啦集体。然后就最终导致国际社会经济制裁香港，咁大家含包玩完。呢个系戴耀廷喺去年四月国安法之前喺苹果日报登出嘅呢个叫滥炒十步。嗱，主要咧李家超代表特区政府嗰个立场就系佢钉死呢个纲领啊，佢认为呢个当然唔系系言论，系一个纲领。好啦。咁於是咧，跟住 follow up 咧，戴耀廷就籌劃啦。咁但係籌劃到六月嗰陣時咧，就大陸就話要成立國，要草擬國安法。到咗六月30日晚咧，咁我哋記得咧，就戴耀廷佢哋咧就宣布佢咧就退出啦，退出啊呢個攬炒十部曲呢個綱領啊。嗱，好啦，退出咗之後啊，咁但係到7月11日和12日咧。胡志伟佢哋咩嗰啲胡志伟啊，胡国雄啊，佢哋嗰班就照样咧去初选，因为已经部署咗，我谂又已经有啲人事嘅调派，系嘛？咁所以咧，以今日嗰个角度，点解 对唔住啊，点样拉你呢、这个用国安法呢？就是虽然你戴耀廷喺6月30号 pull out， 但系你7月11、12号嗰个选举仍然系俾 inspired 或者 guided by 嗰个滥炒十部曲嘅纲领。所以你一旦執行，仲有60万选民呢，就拉晒你呢50个有份出嚟参选嘅。咁呢即係话啦，如果你打法律观点呢，你50个人先唔好讲戴耀廷先。但係如果打法律观点呢，就话7月11、12号嗰个选举呢，嗰、那个民间初选呢係同滥炒十部曲无关。因为嗰陣时个个都以为9月呢是照样有立法会选。 仲有一点，如果你话打法律观点，就是究竟参与初选的人 是不是认同， 是不是签了纸， 有没有签纸， 或者是认同晒， 有没有一个协议， 戴耀廷教授他提出的十部曲，那这点是要证明的。啊 嗯、 因为当时呢这个初选都很多争议。 因为汤家骅说初选本身不犯法的嘛。 嗯。 是吧，那你其他那些参与初选或者投票的人，是可以不认同个滥炒十部曲。佢哋初选只係諗住试下水温，喂，想部署可唔可以攞到35或者更加多。嗱，呢个呢本身呢係唔犯法嘅。因为如果你准许民主派参选，正如准咗郑松泰，包括郑松泰嘅参选呢，选举嘅目的就是要赢的。 因为建制派的政党呢都有一些初选的机制。 是没错。 所以初选是并不违法。 初选不违法。 咁警方也都讲了用揸车譬喻嘛。话揸车不犯法嘛，揸车去打劫犯法嘛。 好啦。 这个譬喻好啱唔啱就再论啦。 这个而家就是一捉住你这个初选是因为滥炒十部曲的组织而催生，所以呢就扔埋落嚟。 嗯。 你明 白，但要证实在法律上，你要证实佢嗰个逻辑关系必然关系。 所以你呢班人咧，你就算用国安法而家审底未过48小时，唔知系咪全部咧系落案，或者咧有啲保释候查，而家唔知。 嗯。 但系咧喺理论上，我自己嘅逻辑常识系应该可以切割嘅，同、 嗯、 戴耀廷切割嘅。 嗯。 除非戴耀廷咧佢自己pull out，但系呢个滥炒啊，叫誓章，叫誓章或者叫协议，全部呢五十几人个个签咗纸，打咗纸模，咁就麻烦啦。 嗯， 咁就大镬噶。 嗯， 可以佢可以啊，即系佢用大陆嗰种大陆法嘅思维推断咧，就将你呢、這、一个呢个叫滥炒十部曲穿埋，即系好似 Quebec 咁啊，穿到去7月11、12，穿埋胡志伟，穿埋嗰啲咩黄伯宇啊，嗰啲咁嘅区议会，所以可能嗰度嗰班有啲戆居居就走咗出嚟选，但系就对于滥炒十部曲就模模糊糊，又唔系好认同，系嘛？咁呢个咧，我唔知到时啊，嗰、那个证明你自己同滥炒十部曲无关，或者冇以滥炒意图嘅责任啊？是在被告的50人那里， 但是 定是在律政司那里。 但是律政司讲过国安法是没有假定无罪的。 嗱呢度 依下攞命喎、 啊。所以呢你特区 即是不是普通法 的。你差人你今朝咁拉人呢，佢亦都呢是做过佢的功课。所以呢李家超即刻讲俾你听，关键滥炒十部曲。滥炒十部曲呢就是这个戴耀廷呢是搞出来。所以一定拉戴耀廷。虽然你pull out咗你三十号之前，系咪？但如果你pull out嘅同时，你叫埋胡志伟同埋所有豪锦新嘅人，7月11、12号你唔好搞，系咪？全个唔好搭台，唔好做，咁咧就应该拉唔到，系咪？啱唔啱？ 嗯， 好啦，但系咧，系咪又系呢件事又系阿戴耀廷咧去谂出嚟咧？又唔系、哦，我哋再睇呢个时序 ，OK？ 戴耀廷只不过咧系一个中介者，或者叫第二阶段，佢唔系第一阶段。我哋睇到咧，最先咧就系喺2020年2月25号，啊，一个由反修例示威者主导嘅民间记者会，以功能组别每席必争、光复议会、时代战役为题举行。记者会公开啊，这个2月25号。 即是戴耀廷4月28号写啊嘛。 即系唔系戴耀廷催生嘅，系呢个记者会催生，佢探讨夺取立法会过半的可能性，表明会继续成立工会，增加功能组别选民基数，做到立法会过半，以否决港府议案，以否决港府议案，以及参与来年特首选委选举。OK， 嗱呢个2月25号咧嘅嗰个修例反修例示威者嘅民间记者会就冇讲过要滥炒。2月25号呢班年轻人或者叫反修例，佢哋因为100万人200万人游行，佢哋諗住将呢个 momentum carry through 区议会大胜嘛，就冇话要滥炒，淨係諗住探讨夺取立法会过半的可能性。本身你咁探讨呢，根据汤家华为我哋睇返基本法呢，亦唔係犯法嘅。 嗯， 係咪你话过半会继续成立工会，增加功能组别选民基数，跟住佢諗住话赢咗之后呢佢会推行一啲咩改革。呢啲嘢你讲埋出嚟，呢个喺政治上是否成熟系另一回事。咁但係就未有滥炒十步。一出现呢个叫滥炒十步呢，就係当戴耀廷接咗呢个波，然后佢再加料加秤，就变咗滥炒十步呢，就然后呢第三部曲就係7月11号付诸民间选举啦。嗱，呢个三部曲嗰个逻辑关系呢要讲清楚。咁而家呢李家超同特区政府就捻住中间 B 呀，第二部曲个滥炒十步， OK， 捉埋国安法。而家就係咁，据我哋今日係咪嘅事态发展係咪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呢个民间反修例嘅几个示威者咧，义演记者会冇话要滥炒，系咪？佢哋净系想咧，哇，气势如虹，赢咗区议会，下一步点？九月点？我哋咧照样攞过半，好唔好？好，咁就透过一啲学术嘅研究咧，嗰啲咁嘅议席点点点咧，然后就谂住又攞35席，点知个波交到去戴耀廷嗰度咧，就加埋滥炒十步曲。呢、这个将个事件咧激进咗， 嗯， 老老实实，你话由政治智慧嗰度嚟睇咧，呢啲你讲到滥炒十步曲咧，系好戆居，因为你唔可以话我攞到35之后，我就即刻会否决特区政府嘅财政预算案，因为你唔知道到时嘅财政预算案系点噶嘛。如果佢到时嘅财政预算案系开仓派米，每人派50,000元，然后要四大地产财团啊。每人呢是捐100亿出来，然后由政府呢是开仓，是同舟共济，每人派5万。5万不够10万，那唔通你这个35家的立法会你会去否决他咩？不会的嘛。所以呢他们这个呢就是问题呢，那里中间呢有人可能觉得性质变了呢，就是你仲要在苹果那里整个叫滥炒十步曲，就变了一个纲领。 嗯， 即系中间呢个 A B C B 嗰个阶段就变质 ，A 嗰度咧你就密谋 ，B 嗰度咧戴耀廷接波啦，接波就变质。 嗱，戴耀廷教授咧德高望重，即系佢究竟政治成唔成熟咧？我觉得我冇资格咧去评论。 我话系唔成熟。 不过我想讲个点，就喺2014年咧之前，佢倡议嘅和平占中咧，我都系觉得咧有种事先张扬，甚至喺度演习嘅时候咧，我觉得咧。是有啲奇怪，我只係觉得。因为你进行一啲即係呢种咁嘅政治或者社会运动呢，好似即係我哋叫做广告推销咁样呢，事先已经呢俾人知道晒所有策略。咁係有啲令到人呢就奇怪。咁但係即係毕竟呢嗰时呢个香港社会冇出现过呢啲嘢。咁可能得呢，又或可能真係有人支持呢。咁点知一拖再拖， 唔系就系因为系啦。4月20几号你讲滥炒十步曲时玩得高兴，就唔知道跟住有和国安法会嚟。咁你国安法一煮埋嚟咧，就即刻滥炒十步曲咧。嗰、那个倡议嗰个就话我退出啦。如果但系咧你退出咧，而家咧林郑 同埋呢个李家超同埋上边中方就话唔好走，你虽然退出，但系你嗰个纲领给予 你系组织者啊， 组织嗰班人系照样喺七月十一、十二号系整咗个初选。嗱、嗯，而家呢个初选本身呢个行为，根据汤家骅讲，就系冇犯法嘅，系嘛？好啦，就系而家你如果你五十几人就上 court 咧。如果有大律师或者咩，我唔知系普通法概念，你哋任唔任得甩啦？咁而咧技术上嚟讲，阿戴耀廷亦都讲话佢退出，喺十六月三号退出，佢亦都可以话七一之后佢哋嘅民间选举与我无关。 嗯， 喂，与你无关啫，咁与蓝炒十部曲又冇关。嗱，佢中间嗰度咧，法文呢度做少一部功夫，就系、是、你一定要整个声明。是话既然戴耀廷退出，我哋呢个民间选举咧个目的讲清楚，讲清楚是为咗咧更好地執行，更正確地執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系嘛，同埋咧从而推动一个更有认受性嘅立法会。嗱，你以呢个为目的同宗旨咧就冇事，但佢冇。冇咧，而家俾人有個位咧，你話俾人入到又好，上邊覺得你而家就係做，即係戴耀廷係馬克思，你係列寧，或者你係史泰林，就咁樣穿埋啦。嗱，呢個係客觀咁樣咧去睇， 嗯， 係嘛？ 咁啊，嗱，仲有啦，咁啊，今日李家超局長就。 佢话你咪话歹毒 咯，佢解释啦，就系、是、因为佢话系要通过一个歹毒啊，即系嘅计划， 图谋瘫痪 政府，啲情绪化啦，啊，咁啊，目的系令到政府停摆啦，令到特区政府唔能够履行职能，所以就系涉嫌触犯国安法。 咁呢个到底即系呢个有得打嘅？如果你话就算喺香港打港版国安法官司都， 嗯。 呢、这个叫阻挠特首施政啊！如果你讲到明话，即系仲有就系你嗰个蓝筹十部曲就系、是，当我攞到沙行咧，我跟住就喐你个财政预算案。佢、 嗯、 讲到咁啊， 系 呢、这个喺中国眼中咧，无疑系驱除达老恢复中华，系嘛？我当你系噶啦，系明清两代历史改朝换代到民国，佢当你系。咁所以咧，呢啲咧就睇下点样样咧吓。呢、這个当然系我哋大家觉得非常之不幸啦，系嘛？营造一种恐怖气氛又好，恐惧又好，就呢、是、个事件咧，我觉得今日有好多人冇讲到嗰个逻辑关系，就系、是、咁。 嗯，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头先上半场咧，我哋系冇任何嘅评论啊，只不过咧系试下由呢个特区政府用。国安法嚟有拉五十几个人，佢哋嗰个 rationale 嚟到将嗰个事件咧铺排出嚟。 嗯， 至于啱定唔啱，汤家骅都有佢嘅唔同嘅睇法，法律界有唔同嘅睇法，年轻人更加有唔同嘅睇法，系咪啊？系咪啊？我哋只能够讲到呢度。不过香港人我不嬲都话咧，尤其系年轻一代咧。玩政治是不成熟的，是很多嘢呢，你那些这样的计划啊、路线图啊或者目标啊，你根本是你都不知道做不做得到呢，你就事先放烟花张扬出来，这些人不知道当你是口号啊，还是你自己就当是口号激励人心，但是有人觉得你这个呢就是夺权的纲领， 嗯， 是吧，这个叫纲领。你话有咪有啲系咪有啲文化差异咧？你而家要话咁啊，中间可能喺呢度啦，系咪？因为呢个香港人咧，嗰种口多多嗰种心理咧，我自细咧都有发现。其实讲少出少句声，冇人话你哑。即系譬如话 有時你有嗰啲電梯，你發現咧嗰啲父母啊，同埋啲細路仔，佢教仔，譬如話逼住個電梯，架電梯由五樓落到三樓，打開門有人入嚟啦。咁咧嗰個細路仔係得三歲，個父母即刻教佢：，嚟嚟嚟，企埋啲，企埋啲，俾啲位人哋企啦咁，係咪嗱？企埋啲啊咁，咁咪當然佢騰出啲位俾三樓入嚟嗰啲人企。但呢句説話咧，你問我係唔需要講嘅，因為喺個電梯裏邊咧，有已經有好多人。同埋個細路仔係三歲，如果你係要教個細路仔醒嘅話咧，你只要搭住你個仔個膊頭，輕輕攣一攣，然後拖佢埋嚟，等啲人入嚟，個細路仔見到眼前個空間俾人哋佔據咗，佢就自動學咗呢、這個叫禮讓位。你唔需要加多畫公仔畫出場啲編劇啊，反正你嗱俾啲位人啦，嗱咁係唔需要講啊。 嗯， 但係呢個咧，香港社會啊。嗰種心理嚟嘅，你有冇發覺？嗱，因為咧我自己外邊社會生活過，我見到喺日本啊，係嘛喺呢個英國外邊咧，唔會講嘅，人哋嗰啲 parents， 嗯， 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例子。 嗱，如果你講呢個例子咧， 好多嘢加把口講出嚟，即係你電影嘅對白又係係咪？ 我嘅教我教過啦，即係我自己都唔介意嚇。啊，班門弄斧下，我教編劇寫對白。Less is more， 即是你可以不写的你就尽量不写，越少字越好。如果三句的你看可不可以一句讲了啊，那么还有下面 None is better， 即是最好不讲，最好是给个演员演出来，或者用个镜头呢去交代到，不需要讲出来的，你开心不开心， 就算是用对白讲都不需要直不甩讲，你在英国那些小品喜剧好多都是靠对白的。 嗱，但系陶生，你要知道， 但系对白写得含蓄。 就算喺一年前抗争运动开始，我哋都有苦口婆心讲过一啲，例如唔好送头啊，唔好呢个吓， 唔好用暴力， 唔好用暴力啊。但系有部分人咧系唔中意听嘅，亦都 我睇到冲击立法会嘅当晚，我哋话唔好咁啊，系咪啊？ 系。 我哋有讲， 但系喺嗰个时候，俗称风头火势咧，任何反对嘅声音， 唔系反对，其实唔系反对， 或者任何劝喻啊，乜都好啊， 系一个法律嘅范围里面劝喻，你要谂下后果，系咪？ 好啦，其后仲有好多噶，黄色经济圈又好，系嘛，香港城又好，啊，甚至啲咩35%，亦都有好多唔同意见嘅喺网络上面，或者有啲人真系会觉得系不可行，或者系 呢 个 俾网络害死。 但系喺如果你一去到呢个时候，你提出一啲法唔同嘅声音咧，哇！你 俾人群起而攻之， 你系鬼啦，或者 比如话喂，你系 BNO， 我话你揸 BNO 过英国，慎重少少啊。考虑下嗰度点样生活咧，咪即刻咪有人 咪话你咯？你系咪唔想人走啊？ 你系咪阻挠啲人走啊？ 你系咪 嗱？呢啲啊，呢啲咪就系香港式嘅中国小龙式思维 DNA， 系 就系咁， 系 嘛？ 我都唔介意讲，等于黄色经济圈一样，即系有啲人系当然佢有佢自己嘅消费取向啊，唔紧要。但系有啲时候，即系我觉得呢个咁嘅所谓嘅经济圈系能唔能够？去持續或者是不是一個代表可以抗爭的方法呢？如果你提出這些疑問，或者是針對某些黃店它的服務或者食品質素是不得的時候呢，又可能會呢，又很多人群起攻之，咁變咗好難。 但係你開個食店，你確實你係要做生意越多越好，五湖四海啊嘛，係咪？ 食四方飯啊嘛，係咪？ 你點可以又開個食店？我淨係俾最深黃嗰啲，然後淺黃嗰啲，我都覺得你係咩嘢踢走你嘅，唔得噶。呢樣嘢呢個係 contradict 噶嘛，係咪？ 嗯。 咁所以呢個就係我所指嘅不成熟之處。 嗯， 係咪？ 咁即係我諗只能夠講啦，喺抗爭運動之下咧，好多人係。即系佢需要一啲， 唔系佢啲激情呢一年咧， 即系要发泄出嚟嘅。 由咁耐咧，系一个激情澎湃嘅两年，呢、這个可以理解。再加埋呢啲咁嘅瘟疫啊，周围啊，系咪？加埋呢个中美贸易战啊等等咧，香港咧90后又好，00后系出世以来未见过一个咁嘅大时代，所以佢哋觉得好 excited， 同埋咧 feel proud to be a part of it， 同埋仲想 make some contribution。咁唔紧要，你想 make contribution 咧，系有应该要讲一种 art 或者 philosophy 系咪？如果唔系，你咪咁咯，送头啦，五廿几人 ，OK。 咁啊，即系都唔识讲啦，因为呢个时候俗称，如果你批评嘅落井下石， 我冇批评， 或者 blame the victim， 有人会觉得系冇 blame the victim， 唔系 系嘛？ 唔系。我是讲话嗰个滥炒十部曲里面嘅语义逻辑学嘅问题， 我就头先提出咗，等于2014年， 因为嗱，你想加到搞到35，你里面你要揾功能组别投你啊嘛， 嗯， 功能组别好多功能组别好多工商界、专业界噶嘛， 嗯， 科技界噶嘛，地产界噶嘛，你想佢哋投你，你唔可以话喂我你投我目的最终系要令香港经济滥炒啊嘛。你点呢啲嘢？你点同功能组别石礼谦嗰度嗰班，或者张华峰嗰度，或者边度莫乃光度嗰啲人去 sell 咧？系嘛？所以无厘头噶嘛？呢个中间呢个叫滥炒十部曲，然后导致35+，然后面对嘅系点样功能组别嗰个攞位， 同埋即系俗称喺民主选举里边嗰、那个游戏规则系要争取中间游离票。嗰啲淡黄、 哎、 淡蓝或者又唔黄又唔蓝 嘅，佢哋自己你自己讲咪叫 reconnect 啊？咩叫 connect？ 嗱，嗰种咧，其实同呢个十部曲咧系矛盾嘅， 梗系啦， 因为你系赶走咗， 系 嗰啲中间 浅蓝，你要喂，你知道共产党都系靠统战，统战就咩咧？ 嗯， 就系佢系红，你系黑，但系佢可以咧扮灰嚟到咧去引嗰啲黑嘅过嚟。是不 是、啊、 你就不是反其道而行唉。所以呢我都奉劝香港年轻人如果从政看多几本书啦，李光耀回忆录呢，这个是我第一本推荐的。 嗯、 你看看李光耀怎么玩，然后如果你看得懂的就是《鹿鼎记》OK? 嗯，《 鹿鼎记》然后就是这个嗯即系张书单啊，啊唔使睇吉鹏嗰本《罗马帝国兴亡史》嘅，净系睇呢个叫做《凯撒大帝演说集》，同埋嘅呢个罗马由公元前44年至到公元后60-70年，呢、这个由共和进入呢、这个奥古斯都同埋Tiberius 帝制嗰个交替期，同埋再读咩？莎士比亚、凯撒大帝、亨利四世，上下集睇晒同睇通呢啲啊，仲未够，仲有再我个我成日都讲法国大革命全史， 嗯 ，French Revolution， 其实同法国大革命之后好似嘅，因为咧嗰啲即系所谓王嘅光谱咧里边咧， 全部 自己都系重复， 因为去分裂 系啊。跟住新王嘅点样即係排挤浅王，又或者係里面仲要。 譬如而家你嗰啲法官，你啲人话学法啲叫出现钉官，我即刻举个例子。法国大革命后期雅各宾派上台。嗰陣时就有一个超级嘅大钉官，佢个名字叫做 Fouquier Tinsville。F-O-U, 我而家我唔知有冇记错。Q-U-I-E-R hyphen 跟住 T-I-N-S-V-I-L-L-E 呢啲就功课啦 ，OK？ 嗯， 呢个系极左嗰个咧钉官，仲有一个到咗40年代德国纳粹，另外极右嗰个叫纳粹嗰个钉官咧叫 Roland Freisler，R-O-L-A-N-D 跟住 F-R-E-I-S-L-E-R。从政啊，读书个 reading list 啊，唔系睇咁多理论啊，系嘛？你听住记住我头先讲几个书名同埋人名，你自己上去 Google 下，先至好从政啊，系嘛？啱唔啱？ 你咁样讲又会俾人觉得你 唔系 你离地噶啦， 唔系离地。哇，咁样叫离地啊？咁冇得讲咯。咁你话我衰仔？ 你有冇上过前线啦？跟住问你一句，咁你又哑咗啦？系嘛？你喺冷气房啊嘛？嗱，我呢啲我识噶，呢啲系嘛？ 唔系因为咧，我唔会上前线，我亦唔喺冷气房，因为我冇参与。 嗯， 系咪啊？ 系啊， 系嘛？ 唔系我即系我模拟一下，即系嗰啲所谓 我系 唉， 我系托克维尔 是不是、 嗯、 我是托克维尔，我不是 Thomas Paine、啊、Thomas Paine 是有参与的，一个英国的、狼人去了这个法国，我更加不是那个画家叫 Jacques David大卫， 哦，嗰、那个直情直情， 系讲到呢啲好深，好似讲抛书包，我唔系好想，系嘛？但系呢啲你确实你要论证咧，呢个系你嗰个知识基础嚟嘅。 嗯， 冇嘅话咧，你就准备牺牲，冇办法啊！如果你系有啲人中意选择牺牲同殉道嘅，系嘛？我仲未讲呢个叫啊中国百年历史添啦，系咪啊？呢、這个列宁、史太林至到成个中共点样样去夺政啊？啊，中间呢啲系要。装备、进修同埋读书嘅，好啦，广告。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咧，从政咧系要天才，系要生出嚟嘅 talent， 一份足。同埋一份敏感，再加埋后天嘅努力，就算你系好有海撒大帝嘅魅力，好似 Donald Trump 咁，而家都蚀张，系咪？ 嗯， 因为你睇下，我哋睇到 follow 一路咧喺嗰个，佢而家就怪联邦法院唔帮佢啊，周慕卿嗰啲唔帮佢啊，然后最尾咧就希望国会咧就由彭斯咧就地一煲，但系。副总统不是有一个实质是剥低所有选举人的权力。副总统彭斯即刻说，如果你要我剥低，你们一定要在国会那里订出最确实的证据，然后由参众两院你们自己是去决定。如果你们那里说在嘈喧巴闭反晒天，说我们要啊，我们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就先在国旅会里面去投票、 嗯、 然后呢 accordingly 彭斯这个新闻副总就可以说，我宣布今天这个选举人这个投票的程序是押后，这样就可以，彭斯说得对的、 嗯、 不是说他最后遺棄你或者唔夠義氣 啊！因為咧 ，Donald Trump 到而家咧，你前兩日講一月六號啊嘛，佢話會攞出一啲好爆嘅證據咧、嗯、出到嚟。嗱，咁而家咧就 有未？ 未係美國，即、就、係、是、成六號未過啦。 嗯， 咁啊應該咧嚟緊就係美國佢要 Donald Trump 佢攞佢好爆嘅證據出嚟去。證明嗰個選舉舞弊，咁、 嗯、 所以大家等多24小時嘅啫，咁、嗯、就睇下佢能唔能夠兑現啦、 嗯啊。如果冇證據，冇計嘅 喎、啊。 就算係有舞弊又點？而家阿彭斯都知道有舞弊啊。 嗯， 係咪呢啲 porting 住又好，或者咩都，甚至講武漢誒呢、這個誒嗰度嚟嘅嗰啲咁嘅病毒啊，有新證據點點添。咁你而家包括這個Navarro 啊，同埋邊個？庞比奥啊，嗰啲好有信心啊！但系你有信心一件事，但系人哋要依法做嘢咧，系要讲证据。 嗯， 如果你明知道你执政四年，你明知道呢个叫邮递嘅选票系有可能做手脚，点解你冇运用个权力去制止？如果我系一个外国人，我会咁问。 嗯， 你眼白白睇住咁样发生，都系有少少失职啊，系嘛？ 嗯， 系嘛？当然你话喂。我在价值观上我就梗系支持阿 Trump 啦，系咪啊？啱唔啱啊？ 嗯， 因为正如我哋琴日讲，你拜登一上台嗰阵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嗰啲病毒即刻蔓延啦，系会蛀空呢个西方文明嗰啲良处啊嘛，系嘛？ 嗯， 同埋点解我话喂选拜登嗰啲系戆居咧？好简单啫，拜登个政纲系好模糊噶。佢系冇任何办法解决而家全球化之下嘅贫富悬殊嘅。佢一话胜选咧，而家咧华尔街即刻想吸纳翻三个中国国企嘅股票上翻市啊！即系话咧，拜登后面嘅金主咧，金字塔收入最高嗰啲系继续 cap 水啊！未来四年佢哋会更加富裕啊！ 嗯 ，IT 唔使讲啦，而又跟住点咧？你下边嗰啲基层一样冇嘢做啊！因为一样是 Made in China， 继续订单啊，我会啊，好啦，跟住点咧？中产阶级拜登话要加你税、哦， 嗯， 咁你而家中产阶级东西岸嗰啲咁嘅教授、教师、知识分子，戆居居咁样走去投佢，佢唔知道佢做咗最死嘅就系你，因为你起码你就要加税，系咪啊？ 嗯。 咁然后嗰啲咩气候协议啊，嗰啲全部吹水，嗰啲讲紧五廿年之后嘅嘢，系咪啊？ 嗯。 啊！而又話要改用綠色能源，唔用石油。佢聽到呢啲長遠嘅好浪漫嘅遠景咧，知識分子又覺得佢係一個更加好嘅選擇。而家爭阿 Donald Trump， 咁你話係咪老襯？你話阿 Trump 做咧，起碼我哋唔好講話咩，佢係有一個努力，佢想生產線搬翻嚟，佢係想製造工人階級嘅就業機會，係咪？ 嗯， 係嘛？然后他知道你华尔街那班人呢是暴富和富楼，是不是他是对症下药，然后他提倡减税，是吧？ 嗯。 那这个喂，现在那些选民即是东西岸那些是盲的。 即是如果简单分析呢，就是 Donald Trump 就是用蠢的方法做啱的事。 啊， 拜登那边呢，啊，还用精的方法做错的事。 是。长远是必错。 本来呢 Donald Trump 呢如果肯即是退一步呢，他可能会令到共和党在参议院呢攞返个控制权。 但长痛不如短痛。 但是现在他不走呢，现在拖到这样还他有些即是不对现的时候呢，共和党就会丧失埋参议院的控制。即是所以共和党嬲爆的。 嬲爆。 现在本来想着即系 keep 住个参议院，而家直情有机会输埋嘅， 输埋 咁啊全面执政， 咁咪滥炒咯，一半滥炒，即系同共和党滥炒先， 系啊， 然后下一步 Donald Trump 一不做二不休，如果冇一连任就出嚟， 嗯， 即系佢当拿破仑第一次放逐于厄尔巴， 哦冇啊，依佢性格一定系啊， 一定系， 系啊。 即系死而不僵，党一拍两散 ，OK？ 系啊，一定系 咁。所以共和党嗰啲亦都系傻傻地嘅， 嗯。 不过冇办法啦，可能佢哋逼到佢嗰个死位，系嘛？ 嗯。 所以而家美国咁样样喺呢头，点会唔拉人啦、啊？系咪啊？ 唉，你都而家 千载难逢呢个机会， 无力去理其他，系嘛？ 听晚十一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